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，为你我也可以

是永远，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劝你向情愿，坚定的誓言，美丽的欺骗，是否要说再见？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劝你向情愿，等不到明天，换不回从前，什么才是永远？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劝你向情愿，坚定的誓言，美丽的欺骗，是否要说再见？ 重复。

个心愿在心念。千红万红春意浓，一家大小乐融融。 岁岁年年有今朝，都说新年